你说你不曾犹豫，你说梦还在继续，冷静里我们会很快乐。我说我喜欢童话，还有遍地的鲜花，彩虹上有我的家。 你说你不曾离去， 你说你不曾犹豫， 我说爱像一首歌， 冷静里我们会很快乐。 哦，有啥感到不必意，Tout ce peu différent, on a tous nos petites manies. On est tous fiers de son pays, mais chez les Schtroumpfs c'est l'amitié qui nous unit pour la vie.熟悉的歌，有我们共同的回忆，让我们一起唱吧。只是一首简单的歌，歌声里有我也有你，让我们一起唱吧。Michel et je trouve c'est l'amitié qui nous unit pour